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218集《马修背后的黑客》。经过了一夜，洛队再说起这个的时候要淡定很多，当时那场景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能亲身体会的。就算是没有经历过，看到视频上一个平日里拿刀横着走的佣兵头子竟然老老实实地蹲着烤肉，这场景也够令人惊悚的。洛队身边的人本来看到洛队放大的烤肉图片还是很惊悚，眼下知道那是佣兵头子，忽然陷入诡异的沉默，连一向淡定的盛水都没能避免。 他怎么就去烤肉了？ 洛队回想起秦大魔头动手的惊悚画面，胳膊上还是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程俊让秦冉跟着他们一起出去玩，在这之前洛队等人都挺不满的，直到昨晚他们才感觉到那玩是什么意思。秦冉是真的把这场任务当作郊游啊，而程俊也没有为他们出行队加人手，实际上也是知道秦冉的实力吧。 我们回去再说吧。 洛队准备让他们先去礼堂找个凳子慢慢再说。这边秦冉三个人已经到了中间的那栋古堡，程木先把秦冉的花送到他的房间，施立明把秦冉的行李送回去，秦冉直接进了书房。程俊的书房一直很忙，他进去的时候，他书桌面前还站着一个类似于管家之类的人，正在汇报情况。 你先出去。 程俊看到秦冉，就拉开一边的抽屉，把手中的文件放了进去，对着站在他桌前的中年男人开口道。中年男人垂着脑袋，也不敢直视，直接离开了。秦冉看到中年男人走了，就拉开他对面的椅子坐下。程俊没有立马跟秦冉说话，只是随着他的动作看着他，漆黑平静的眸底似乎酝酿着什么风暴。 玩得怎么样？ 好半晌后，程俊才移开了目光，手中还拿着一支笔，笑了笑，似乎与以往没有什么两样。秦冉手撑在桌子上挑眉，然后十分从容地回答，还行，厨娘那肉处理得挺好。正敲门进来的程木跟施立明愣在原地。程俊点点头，程水做事就这点十分周到。 老大。 施立明跟程木进来，他叫了一声之后就开始汇报了。 我在拍卖场帮程火先生买了一个机器人，就是他之前提起的那个。 秦冉本来漫不经心地打量着书房两侧摆着的书，听到这一句他忽然有些清醒。 以为带的。 程俊把笔放下，动作慢吞吞的。程木最近几天对程俊他们说的话完全不懂，他不知道程俊他们现在具体在做什么，也不认识什么人物，就面无表情地听着。 1A3。 施立明算了一下时间， 今天应该能到。 这两人再说 1A3 的事情，秦冉忽然站起来，我先回去睡觉。他们的车是连夜开回来的，一晚上大家都没有怎么睡好，秦冉一路上基本上都在玩游戏，也没怎么睡。程俊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好半晌后才笑了笑， 先去休息，下午起来还想去哪儿，直接找小诗。 秦冉已经朝书房门外走了，闻言只朝背后挥了挥手。他走后，程木也听不懂 1A3 机器人，他跟程俊说了去训练场之后也出门了。中午一点，程水拿着手机走进中间的古堡。 老大在吗？ 他问大门口处站着的佣人。 在书房。 佣人弯了弯腰。还在书房。程水皱眉。 从昨天傍晚到现在，程俊就没有出来吧。他到三楼，敲开书房的门，一进去，果然看到程俊还在翻他昨晚找瑞金要的遗落资料。 老大，还没找到你要的资料吗？ 程水看了那摞资料一眼。那摞资料很厚，但程俊看书一向快，从昨天傍晚到现在十几个小时，他如果没睡的话早就翻完了。 这里面没有。 程俊抬手将一本档案扔到桌子上，因为许久没有休息好，他的眼底也有一层血丝。程水看了那摞资料一眼，诧异地开口， 那我晚上再去找瑞金。 程俊没说话，只是低头，漆黑的瞳孔里有着难得的平静，没有说话。好半晌，程水觉得程俊不会再回他了，对方才开口道， 不用了，找不到也好。 程水还没反应过来，就看到程俊手撑着桌子站起来了。 你来找我是因为程火回来了。 程俊把资料装好，然后拿起一边放着的外套站起来。 哦，刚到庄园门口。 程水将目光从那摞资料上收回来。程俊一边慢条斯理地穿外套，一边往外走。 走吧，去看看你们这批货跟程火带回来的消息。 从中间的古堡往后走，是要通过左边的鹅卵石路的，正好路过练武场。程木从回来就没有休息，一直待在练武场。练武场很大，设施也足，里面的人一直很多，又因为下个月的考核，每个人都十分努力。程木来得晚，实力也不高，没去占据最有利的靠中间的位置，而是独自在角落一隅拿着根木棍挥来挥去。程水一眼就看到了他，他皱了皱眉。 老大，他就一直在这里？ 嗯。 程俊手插在两边的大衣兜里，淡淡的瞥过去一眼。 被你们刺激到了。 程木跟程水他们是同代人，各方面的差别这么大，他心里有巨大的落差也不难理解。程水摇头。 啊，我去让他上来吧，他跟程火也很久没见了。 他下去把程木叫上来，程木就十分沉默地跟在两人身后，两只眼睛下面都有很明显的黑眼圈。三个人很快就到了议事厅，依旧是两排椅子，中间站了各堂主跟各分队的队长。里面一个年轻的男人跟一个金发女人被围在中间，看到程木过来，所有人都站好，自动分开了两条路。程俊坐在前面的位子上，程水跟程木就站在那两边。以往只有程水能够站在程俊左侧，而程俊身边也鲜少有其他什么心腹。此时站在底下的众人看到程木，目光隐隐的有些不太服气。程水实力强大，一直是程俊的二把手，他们能理解。可程木， 老大，这是我们的货。 邹堂主把箱子拿出来，程俊没有让他打开来看，只是点头，语气轻缓地说道， 拿到外贸堂。 金发女人一直在把玩着自己的头发，期间就多看了站在最前方的程俊、程水那三人一眼。几个分堂的人这一次去得比较齐，程俊就大略地说了说下次考核分堂的事儿。外面就有人汇报瑞金先生来找他了。瑞金正是马斯家族负责角斗场的大官。听到这一句，程水下意识地看向程俊。程俊的手指本来有些漫不经心地敲着椅子的扶手，听到这一句，他手指一顿，大概在椅子上坐了一分钟才站起来。程俊的眉眼垂着，声音也几乎无波无澜。 程水，你处理接下来的事。 程俊虽然年轻，但身上气势极强，容色也盛，一般人都不敢直视他。 他出了议事厅的大门，压在众人心头沉甸甸的气息陡然一松，所有人才松了气，都抬起头来，又靠拢了程火。 那就是你老大。 金发女人把目光从外面收回来，一双深邃的眼睛看向程火。 跟我想象中不一样。 分明没说什么，连精致的眉宇间都显得懒散，可偏偏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程火点点头，还没来得及说什么，程水就从上面走下来。 程火，我昨天让你查的停机坪黑客入侵的事，你查的怎么样了？ 邹堂主把手中的箱子递给袁堂主，听到程水的这句话，抬头道： 程水先生，停机坪那边不是对面的黑客掉链子了？ 掉链子还能让你们接收到错误的26道埋伏消息？ 程火神色严肃，他低头直接拿出随身携带的电脑，打开翻出一个页面给程水他们看。 我查了一下系统，有第三方介入，故意混淆了26道，目的是什么我不清楚，最主要的那个第三方也是从我们内部系统进入的。 因为内部系统是有记录的，再多的程火就查不到了。程火的身份不是秘密，大多数人都知道程火跟黑客联盟有关系。至于程火在黑客联盟的具体身份，除了程俊跟程水，没人知道。但这些人却知道一点，程火的电脑技术真的非常厉害。连他也没有查到吗？程火抿了抿唇，声音严肃。 能做到这个地步的，应该就是最近几年马修背后的那个黑客，除了他，我不知道还有谁。 砰，身后程木手中的木棍掉下来，滚到了程火身边。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